自然风景与人文风情。5月19日出发，咨询电话400-606-103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要跟大家聊一位在历史上记载不多，但是呢，应该说分量还是挺重的一位女性。很多人呢，从前可能都没有听过她的名字，但是呢，最近她的名字又因为某些事件而频频地登上了网络的热搜，活跃在观众的视野里。这位重要的女性叫做巴青。她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女企业家。那么最近呢，历史题材话剧《怀青台》即将上演，历史上的巴青到底有多么的富可敌国？巴青和秦始皇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舞台上又是如何艺术地呈现这位人物的呢？今天我们就要来跟您聊聊巴青，聊聊怀青台。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中国戏剧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话剧怀青台的导演吴桐。吴桐导演您好。 嗯，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哎，欢迎您又一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 很高兴。 稍后文化学者梁盼先生也会赶到哈，他现在路上出了一点状况。这样，吴桐导演先跟我们说说，因为这部剧我知道您也这个应该说投入了很多的心血哈。其实说到巴青，很多人对他都不是特别的熟悉。巴是这个巴山夜雨的巴，青是这个清楚的清，清明的清哈。那么最近呢，范冰冰投拍的新戏《巴青传》，因为种种事件吧，我们也不便多说哈。因为那些事情上了新闻，所以呢，可能大家对于这个《巴青传》就他的那部电视剧会有所了解，不然的话可能很多人真的是未见的听说过。其实要说现在做历史人物的戏剧还挺多的，所以我就特别好奇，吴桐导演怎么会想到要把这个巴青这个人物挖掘出来做呢？ 嗯， 现在有这么多的历史名人。 嗯，是。巴青的确有很多角度可以去挖掘，而且也可以去入戏。回答这个问题啊，不妨把这个戏的渊源先跟大家说一下。对，这个戏的编剧呢是咱们巴青的故乡彭水县文联的副主席李德胜老师。对，但是这个剧 是在这个重庆是吧？ 对，重庆彭水县。 重庆彭水哈。 是一个业余作者。业余剧作者。然后的话，但是他因为对故乡的这个历史名人研究了很久很久，而且这个剧本呢在几年前就其实就已经完成之后，在专业圈里头搞过几次研讨会，大家的反响不大一样，所以说呢一直没有机会把它搬到舞台上去。也就是去年的时候，少数民族戏剧学会组织了一个活动呢，请北京曲剧团的孙文清团长啊，还有一批的专家学者啊，在重庆那边开会，中间就提到这个剧本，拿了这个剧本，孙团呢连夜就给我打电话，说那边有一个有一个作者，是一个青年作者，写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题材。其实那个时候说实话我们还都不知道有这个电视剧，对。所以我说你把这个剧本发过来吧，发过来看一看，看一看。我觉得这个题材蛮好，但是呢客观的说，其实在拿到这个剧本之前，对巴青啊我了解的也不是很多。 说实话要不是做这期节目，我也不会有这么多了解。 是 真的是恶补了一下。 对对对，恶补这个事情 真的是很辛苦啊。对，然后接着去说这个剧本拿过来之后的话，如果把它搬到舞台上，的的确确还有一些工作要去做。然后他就把编剧约过来，我们再一起来探讨这个戏怎么去落地。然后的话，但是这个事情运行得很快。然后的话呢，剧本大概也就一周左右的时间，把整体的剧本由编剧老师重新协调了一遍之后的话，当然一些技术环节啊，一些个重要的场次啊，做了一些针对舞台剧的一些调整，然后再针对，因为这个戏呢最终是落地在咱们北京市曲剧团。这个一会儿关于曲剧和话剧的关系我要跟大家来聊一聊。所以说针对曲剧团的全部的戏曲演员来去排这样一个话剧，可能有一些更具有针对性的，或者是戏曲化的一些调整，关于人物关系设置，关于风格设置等等，甚至关于主题的提炼，都很有针对性。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戏我个人觉着起步也很快，尽管很突然，然后的话大概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在去年四月底的时候，在北京这边试演了两场，然后五月初的时候回到巴青的故乡，给重庆彭水的各界观众来去见面，然后又 他们就很亲切了。 对啊，特别特别亲切，而且这么实验品质的这样的一个非现实主义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剧，在重庆在彭水这样县城里头居然受到那么热烈的欢迎， 那是他们那儿最有名的人之一呢，您想想是不是？ 对啊，是啊。但是我还是有点意外。然后回来在北京演过一轮，去年暑期的时候在先锋剧场演过一轮，大家的反响也出乎我的意料。那马上五月四号开始的演出呢，实际上是这次的一个升级版。有一些调整，从节奏上到某些个细节上有一些调整，而且演员的阵容也很强，一会儿咱们再聊这方面的事情，好吧？ 好，那么其实通过刚才吴彤导演的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们可以了解到您跟这个剧本是怎么结缘的。另外呢，这个就是您刚才说给您打电话的孙团是北京曲剧团的团长，所以呢淮星台这出戏呢它是以北京曲剧团的演员为班底来演出的，但是它是一出话剧， 不错 是吧？ 对， 在剧中也并没有什么演唱的段落，而是一出确确实实的话剧。 对、啊、 哎，那吴彤导演刚才也说了，其实呢这个对巴青这位女富商呢也是因为接触这个剧本才有所了解哈。那么说到这个历史人物呢，我们节目也做过不少关于历史人物的话题，比如像兰陵王啊、杜甫啊、红衣法师等等等等。这些呢，这些戏有的是追求艺术感，有的是着重还原历史的这种真实度。所以吴彤导演，您在接手这个淮星台这部戏之后，您是想把这部戏偏重在哪个方面呢？ 偏重在实验。 实验。 也就是说用非现实主义的风格阐释或者说解读一个现实主义的剧本。 所以您知道昨天我跟您联系的时候您怎么跟我说，我是蛮吃惊的。我当时说什么，您再跟我说说是什么意思。 对啊， 怎么您跟大家仔细说说怎么讲叫用非现实主义的风格呢？ 对对，是这样啊。关于这个巴青，关于秦始皇，还有这个戏所涉及的李斯、赵高等等这一系列的历史人物，如果用就是常规的大家一年当中或者是很熟知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剧的风格去做的话呢，从体量的角度，包括它的艺术个性的角度，我个人觉着啊，空间不会很大，尤其是关于巴青这个他的事业方面，还有他的所谓的财政，所谓的和秦始皇的关系方面，其实这方面野史很多。但是呢真正的正史其实至少我现在接触到的资料给我的信息不是很系统。所以说很不好定位，就是把一些东西怎么去入戏。所以说呢根据这个剧本所提供的所有的信息来看，我个人呢就跟编剧在商量，跟所有的主创在商量，把它用尽量把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把它虚化。对对对。然后的话，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就把一个很实的，甚至是主题很明确的这样的一个剧本，比如说，我们试图用巴青和秦始皇的 各种争端来去阐释 一个宏大的主题，现在把这个主题我们给它淡化了，基本上淡化成一个人物情感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对人物的大家都在说生死，其实这个戏关注的并不是生死，而是关注的各方面的矛盾产生之后对人物命运或者人物甚至是人物性格走向的一种解读。 而且我记得您在跟我聊的时候也说过，用一种这个比较荒诞的这种方式哈，然后我还问导演，我说这种荒诞的方式是什么呢？是说那些台词，因为现在有一些荒诞的剧，他会就是把现在的一些台词嫁接到这个古人的身上哈，或者是别的一种方式。导演说我们不是用这样的方式。 这个戏所谓的荒诞带引号，先从视觉上来去说，视觉上呢，比如说我们提炼出实际上就是用黑白双色来去做，从服装到化妆到舞美，大家看剧照其实也就会发现，对，黑白双色来打底，当然局部出现浓烈的彩色的时候，这个彩色的语汇其实都是有极强烈的文化寓意。然后的话，刚才您提到荒诞，实际上这个荒诞还有一个就是时空上的倒置或者是时空上的间离。比如说我们这个戏的结构是一个以一个当代女生，这个女生给她取名叫灵，用一个当代女生读史记的角度来去引出这个故事，直接就引出到琅琊台、秦始皇和巴青，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很强烈的冲突。秦始皇要长生不老，然后的话，秦始皇要把八地的这些企业家也好，这些炼丹的这些百姓们也好，让把他们都去迁到南阳。但是巴青呢，为了救这些百姓，就是千里迢迢从咸阳宫又去赶到琅琊台，去跟秦始皇去陈述，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然后的话，一个契机就是我可以给你长生不老丹，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这个听起来很传奇，但是这个东西到底它史实上是一个什么状况，这些细节我觉得金人很难去明确的给他一个答案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用我们的角度去解读了这样的一件事情。 您说了这么些之后呢，大家可能对于巴青这个人的这个他的生平和他的事迹会非常的好奇。明代诗人金俊明呢曾经就为他赋诗说，这个丹血传资世莫争，用才自卫能守真，龙祖势力倾天下，游住高台李富清，足见他这个身份尊贵，受人尊敬。 揭秘中国历史第一位女富商的传奇人生。巴青生于战国时期，丈夫逝世后，巴青继承了家族企业，不断发展。她的家族事业从事的是丹血业，也就是采炼丹砂。因为掌握了独特的开采和冶炼技术，所以传奇数代，逐渐垄断丹砂开采的生意，积聚了数不清的资财。据传他的家财之多约合白银8亿万两，到他掌管经营家业后，依附者上万，私家保镖2000多人，凭借雄厚的财力而保一方平安。丹砂是炼汞最主要的矿物材料，还是中药材，具镇静安神和杀菌等功效，中国古代也用它作为炼丹的重要材料。史中有记载，八寡妇亲以丹血致富，始皇曾为著女怀青苔。巴青，这位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女企业家，命运坎坷，坚韧聪明，一世而独立，令一代帝王秦始皇久久难忘。历史题材话剧《怀青苔》即将上演，历史上的巴青真的是富可敌国吗？女商人与秦始皇之间有着怎样的不解之缘？城市文化范儿带您走进中国第一位女富商巴青。 就上坡哟，叫阿姨，这些 那个喉咙就唱歌，就唱歌哟，歌加一歌呀姐呀叫阿姨，歌呀姐呀叫阿姨，扯起那个喉咙舌就唱歌叫阿姨。 现在我们大家听到的这个叫这叫什么苗家娇阿姨是吧？ 娇阿姨，对 啊，这也是这出话剧里头的这个配乐了，算 是这首话剧里的主旋律。 主旋律啊， 对对。 哎，您知道我们昨天听到这个曲子的时候还在讨论，说难道这不应该是一个秦代风格的音乐吗？因为这样的一个音乐就是有点出乎我们意料。 对啊，很出乎意料。是这样啊，我在梁老师给大家解读巴青之前，我先说一下这段音乐啊。这段音乐是一段当代创作，是有原生态气质的一个新创新民歌。娇阿姨，这个娇阿姨呢，本身就是这首歌其实有好多的旋律在里头，那这个旋律呢比较有当代的气质，而且大家听到这是一个电子版的配乐，对，但是在我们这个戏里头，这个电子版本只用在暖场，然后的话呢，到中间的时候，戏里头出现过三次，一次是两男女生在谈恋爱，一次是这个后罩式头颅，就是把自己练到丹炉里头去，为练这个长生丹，然后还有最后的一个场面呢是后罩式的女儿。投海来去跟他的父亲一起来去归天，然后的话是出殡的这样的场面。你看啊，喜的时候、悲的时候、惨烈的时候，都在用这首歌。那气质就是旋律还是这个旋律，但是气质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都是现场演唱 版本的 不同的解读，同样的旋律，对对对。 所以听了这个歌，我们也很好奇。那么接下来，这个梁盼先生来给我们说一说巴青这个人吧，因为刚才还没有做一个仔细的解读。不管是这个正史还是野史，就是对于这个人，可能大家还是会比较好奇哈。 是 巴青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做过一些什么？《史记》里头有记载说，这个八寡妇青以丹学致富，始皇曾为助女怀青台。这个记载信息量还是挺大。首先，巴青的这个名字，他被称为八寡妇青，他的这个身份也是很特殊的。他怎么会突然那么有钱呢？他是掌管了死去丈夫的这个，可以说是家族企业吧，发家致富的哈。来，梁盼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巴青这个人。 好好好，那介绍之前的话呢，就从这个刚才吴龙老师专门讲的这首歌， 对， 我们说起。刚才呢，黄老师你突然说到说，怎么以为说他是秦风是吧，秦代的那个秦国的风格。 我们以为应该是一首那样风格的歌在里头做这个主题，没想到是这个歌，就有点吃惊。 这歌在我听来的就是一点都不吃惊，反而非常熟悉。因为包括里面唱的一些方言，我是湖北人呢，我听得非常亲切。 湖北人很亲切。 我们当地的方言跟这个刚才那个歌里面反映出来的方言差别不大的。 应该是一个语系。 那巴青这个人的话，他本身就属于是重庆一带的人。 对， 那重庆的方言呢，跟刚才那个歌的方言呢也是差不多的。所以呢还是比较贴切的。那么说到巴青这个人呢，我们首先要从水银这个东西讲起。大家都知道水银呢，它是古代啊一个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战略物质。为什么这么说呢？水银呢，它在这个矿物里面呢，它的存在量啊不大，但是它的用途呢，在古代呢是极其多的，尤其是道家，我们经常说炼丹， 炼丹用这个， 经常用的这个丹呢是指丹砂，丹砂呢是一种矿物质，它是一种汞的一种硫化物的存在状况，就是水银的硫化物。一般把那个丹砂要提炼的话，大概能提炼80%左右的水银。我们现在要说的这个巴青这位女士的话呢，他们家祖祖辈辈主要就是干这种事情。把这种丹砂硫化的汞把它提炼成水银。提炼成汞。 更准确的说是他的夫家。 对。 他的副驾是 他是巴青，是18岁的时候嫁入了当地的一个豪门。 嗯， 这一家就是家族企业，从事这个单砂提炼技术的。 嗯嗯，所以这个东西呢是在古代是非常重要的物质。 嗯， 那么他们家呢刚好是又是能够大规模的做这个东西，那么富裕呢是在所难免的，是很正常的。 嗯， 那么再说巴青这个姓氏啊，很明显这个巴呢肯定不是他的姓啊，他是指的巴国。 嗯， 巴国的一位叫青的这么一个女士，或者姓青的女士。至于他到底是姓青还是说是名字叫青，这个存在很大的疑问。 嗯， 但是青这个姓是有的，历史上是有青这个姓的。 嗯 啊，但是我们因为司马迁，不，那个刚才黄老师也说了那个记载是吧，念的那一段史记上面的那个记载，它过于简单的，才几十个字， 六七十个字， 对，完全你没法判断他到底是名字叫青还是姓青啊，只能是我们叫巴青吧，巴国的一位女子嘛。 嗯， 大概是这个样子。 嗯，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刚才说了巴青呢是18岁嫁于当地一家豪门，那么20岁的时候她的这个公公就去世了，22岁她的丈夫又死了，所以呢巴青是成了寡妇，而且是无儿无女，没有兄弟姐妹。 嗯， 所以他这个当时是家里头所有的顶梁柱一下子就失去了，经营了几代人的这个单砂矿就没有人管理了。 嗯嗯， 那一大家子人还要靠这个吃饭。 嗯， 所以这个夫家的生活就一下子就是很混乱，巴青毅然来接手这个事情。 这个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说的是家里面没有顶梁柱。 嗯， 那只是说直系的，像这个巴青他公公突然死了，她的丈夫也突然死了，但是这个家族里面她的旁系的男子是很多的。 嗯， 这就说明什么问题啊，在秦汉时期，在早期中国的女子她的地位是非常高的。 嗯， 她不是说像后来，如果是到明清时期，你就算是丈夫死了，公公也死了，家里有庞大的产业需要继承的话， 嗯， 她一般不会让一个女人来继承的。 对的， 她从旁支里面，那么大的家族怎么可能男丁全部死绝呢？那是不可能的。 嗯， 那只是说直系的最亲的几个男士死去了，那如果你要找一个继承人，那是绰绰有余的。 嗯， 还要选呢，一大堆人呢，你还得选。 不错不错， 是吧？秦汉时期就不这样了，那就充分反映中国女子的地位，她在那个时代是非常崇高的。巴青之所以能够取得那么大的成就，那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是息息相关的。 是， 你换到明朝清朝，那就不可能， 不可能让他来接手了。 对的。 但是他那个时候接手了家中的这个应该说家族产业，而且这个巴青一不做二不休，心一横，发誓是不嫁人，也不在这个招这个夫婿了哈。然后就一生打理好夫家的家族企业单砂矿。 而且这个单砂很有意思啊，就是我们现代人想来说、 朱砂，它是用朱砂， 说这个单砂含有很高的水银的物质。 是， 但为什么古代人就直接把它当药可以吞下去呢？那是因为是这样啊，如果是你单独的吞这个单砂的话，它一般确实不会有什么水银中毒的事件出现的。 嗯， 因为它在肚子里面它融化不了的，你吃什么它最后是拉什么的。 嗯， 它不会像水银吞进去之后立马就死亡的哟。 那么刚才我们说了，其实只解释了前半句话，这个巴寡妇青以单穴致富，后半句还有始皇曾为助女怀青台。这后半句呢，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才是这个导演在这部戏中要展现的内容。梁盼先生简单的先说一下好吧。 好。 嗯， 这个我记得这个前段时间说范冰冰演的那个电视剧是吧， 是的是的，就是 卡在那了。 就是我们其实刚才引的前头就是说，因为那电视剧的某一位男演员出了一个很大的这个新闻，所以一下子让巴青这个名字被大家所知道。好不好， 他卡在那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听说是说那个电视剧主要是把秦始皇跟巴青之间的关系搞的是情感的关系了。 嗯， 所以呢有很多历史学家提出了很大的意见，巴青跟秦始皇之间肯定不会有恋爱的关系啊，这是绝对的。为什么呢？那个司马迁上面说得很清楚，史记上面他是巴寡妇青。 嗯， 寡妇这个寡呀，在现代汉语当中呢一般是指呢失去了丈夫，不管是年老的还是年轻的都叫寡。但是在古代啊，一般来说叫寡，在秦汉时期它主要不是指年轻的女人，而是指老年的女人，要么是失去了丈夫，要么是无儿无女无子女。 甚至有时候还不是说没丈夫，是有的是特指是没有子女的老年女性才叫寡。 嗯， 所以一个老年的女性，秦始皇跟她是没法说是有爱情的。 嗯， 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重点是什么？秦始皇与八卿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在秦国统一之前。 嗯， 在秦国统一之前呢、啊，秦始皇那个时候对于所有国家的这个工商业者采取的是拉拢的态度。 嗯， 他还不敢那么放肆的，因为在统一之前的话，这是很正常的道理啊，是不是啊？他不敢瞎搞了，瞎胡来的。那么到了秦始皇统一之后，他才采取了李斯所那个什么商鞅他们搞的那一套重农抑商的那个政策。在这之前他不敢搞这个东西的，他对商人是非常的尊重，包括他的那个什么吕不韦。 嗯， 吕不韦其实商人出身也是大商，跟巴金是类似的人物啊，这吕不韦。那么秦始皇在早期对吕不韦是非常尊崇的，只是后来他逐渐的看到统一大业完成了差不多，就开始拿吕不韦下手了。 嗯， 那么同样的对巴金也是这样的，在早期同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他所谓的所有的对于巴金的行为都是拉拢工商业者的一个反应而已。 嗯， 是这样的。 所以简单的用几句话来说呢，就是在巴青呢，她在丈夫这个去世后终身不嫁，是中国最早的女企业家。她曾出巨资修长城，又为秦始皇陵提供了大量的水银。你想想，她是一方富甲一方来支持这个皇帝的事业， 嗯、 支持这个秦国的这个国君完成国君的这个宏图大业，振国兴邦。所以说呢，这个秦始皇也非常的尊敬他。秦始皇呢，把这个巴青呢，后来是在他老了之后，把他请进宫里头去，等于是把他养起来了。 嗯， 然后，所以在他去世之后，又给他筑了这个女怀青台。 嗯， 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 嗯、 那么他跟秦始皇之间的这个种种关系啊等等，就是世人这个猜测的了哈。其实刚才节目一开始，这个吴彤导演就说了，因为是这个曲剧团的演员演这个话剧，它还有很多很独到的地方。这样我们先休息一下，在这里呢也要给各位朋友先预告一下，明天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最近电影《头号玩家》持续在全球热映，唤起了一批批影迷和玩家全去膜拜。截止到四月中旬，影片的全球累计票房已经达到4亿7000万美元，使导演斯皮尔伯格成为了第一位执导影片全球总票房突破100亿美元的导演。这部《头号玩家》号称彩蛋之王，到底里面隐藏的上百个彩蛋都有哪些小惊喜？游戏产业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改变？虚拟现实技术真会像电影里那么新奇吗？城市文化范儿邀请嘉宾和您一起走进《头号玩家》的绿洲世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早上7:30。您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关注我们的节目。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出中国戏剧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话剧《怀青台》的导演吴彤，以及本台特邀的戏剧评论员、文化学者梁盼先生，跟我们来聊聊话剧《怀青台》，说说历史题材的戏剧中那些艺术的元素。吴彤导演来跟我们说一说，就是这个您是选从巴青的这个哪一段这个人生经历开始说起的，所以他这个人生真的是跌宕起伏。首先年纪轻轻的这个寡妇接手家族事业，他也很大的这个魄力，什么招了很多这个应该说家里头养的一些也不能说是军队吧，一些青年男子啊，什么建立武装来看住他们家这个产业，然后又给这个皇帝捐献他的这个家产啊，等等等等。 嗯， 您是从哪个角度来展现的？ 我们呢，基于两点，一点是避实就虚， 嗯， 一点是 删繁就简，对， 避实就虚，删繁就简， 对，然后其实我们就提炼了一个女企业家的一个心路历程，或者说是一个煎熬的路程。 哦， 对，怎么讲？怀青台这个戏叫怀青台，而不叫八青与秦始皇等等等等等等。 嗯、 对，尽管是女一号是八青，男一号是秦始皇，但是我们没有聚焦在八青和秦始皇的关系上，我们聚焦在实际上八青他是有他的情感初心。怎么讲？我们把怀解读成他的丈夫，八青当然就是八青了。那这个台就是怀青台。当然历史上关于怀青台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可能有多种解读。对，然后但是我们是把这个怀青台解读成八青他一生的一个情感寄托，这个寄托是他们夫妻的这个情感履历，对，然后更重要的怀青台，我们到第三幕头是第二幕第三幕头，实际上把它解读成八国的这些个炼丹的百姓们的一种生死寄托，对对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怀青台它具有了一语双关，甚至是三关的这样的一个寓意，就把怀青台完全给它升华起来。对，其实说到底就是两个字，就是初心，是所有人的所有百姓的初心。而且我们基本上没有把八青当做一个大家意念当中的一个女企业家来去处理她有多强势多强悍，或者多统领全局，实际上没有这么去解释，而是从第一幕一直到第三幕，一直把她处理成一个又一个的生死关口，她是怎么样去闯过一个个坎坷，一道道难关，然后闯完了之后，实际上她最后还是她自己还是一个人性悲剧的这样的一个结局。也就是说还是那句话，我们是用一个非现实主义的风格来展示一个现实主义的一个历史悲剧。 其实刚才在导演的介绍当中，我们也知道这部戏就是里头还是由一个一个故事来构成了这个等于是八青他人生每一个阶段的不同哈。那您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比如说是由哪几个阶段的这个故事串成了他这样的一生 ？OK， 剧透，现在开始剧透啊！对对对，这个戏基本上，三个大的矛盾转换，比如说一开篇，开篇是什么？是《史记》里头那个《霍氏列传》那七十个字，实际上已经说了，就是在琅琊台那个秦始皇来送徐福去东渡，东渡的目的是要干什么？是要求取长生不老的方法， 对， 然后但是呢，八青，他因为当时秦始皇还颁布了诏令，要让巴蜀的这些个炼丹师啊，各方面都去，他要种农耕嘛，要去迁到南阳，让他们都去种地，然后巴青，那这样的话，对巴青，对整个的巴蜀的炼丹业，实际上都是一个极大的毁灭性的一个冲击，所以巴青带着他的两个助手，用现在解读就是助手啊，两个助手去奔赴到咸阳宫，但是到那儿就发现他进不了宫，然后的话告诉他的信息是什么？是秦始皇已经到这个琅琊台去送徐福去了，他们又千里迢迢追到琅琊台，然后实际上按现在的说法就是闯宫，然后的话以死来逼谏，来告诉秦始皇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但是秦始皇不答应，不答应的秦始皇唯一的目的就是我要长生不老，那八青就将计就计，那我可以给你练长生不老丹。 哦， 然后的话用这样的一个承诺来去来解救了这批巴蜀的这些个炼丹的百姓。当然一批还是被迫南迁，迁南阳了啊。然后这是第一幕，第二幕的时候炼丹，实际上八青很清楚是没有长生不老药的。其实这是自己给自己的一个虚幻的一个承诺，但是所谓的美丽的谎言，或者不得已的一个谎言而已。但是那为了炼丹怎么办？那这些炼丹百姓怎么弄？也就是那炼丹的这一块，后赵氏是一个老资格的炼丹师啊。然后他的女儿是八青的助手，他的女儿呢，就八青回到八国之后，他的女儿留在秦始皇身边，作为秦始皇的侍女。然后的话，但是没有长生不老，那后赵氏一个是他女儿留给秦始皇了，一个是他自己，他也要为八青来去下边的路怎么走啊？所以后赵氏 也得有交代呀。 对，这个炼丹师呢，就是自己头颅，用自己的躯体来炼出了所谓的长生不老药，实际上还不是长生不老药。然后就把他头颅的目的是干嘛？告诉八青，你要把我的信物交给我的女儿，我女儿看到之后的话，我们 妇女还可以在天国去团圆， 嗯， 这是很悲情的一个段落。然后的话，巴青就怀揣着里头这个融化着后赵氏的这种遗愿的这样骨灰的一个丹丸去又回馈给秦始皇， 嗯， 然后秦始这是第二幕，但是第二幕当然非常惨烈， 嗯， 就到第三幕的时候回到宫里头呢，女儿看到了父亲的躯体融化的炼丹丸，实际上没有什么用。然后的话，那巴青和秦始皇知道这样一个结局之后，两个人会有一段感悟性的对话。这样的一个对话其实阐释就是关于人生也好，关于什么也好，甚至是关于情感，我指的不是爱情， 嗯， 对对对，关于情感的， 也可以 这样。对啊，这样的一个感悟。而且我再剧透一下，我们到最后感悟的时候，我们是到戏的结尾的时候，我们是用的一段英文歌，一会儿我再说。 哦，哎，嗯，我吴桐老师，我听出来了，你这个写的这个巴青呢，啊，既有这个董竹君的这个婉约， 嗯， 又有董明珠的霸气。嗯， 你再看了，咱们再解读这个舞台上戏剧版的这个怀情台，好吧？ 好好好。 揭秘中国历史第一位女富商的传奇人生，因为八寡不清疏财为国的大义之举，令秦始皇非常感动，于是特下诏封他为真父，表达他的忠贞爱国之心。接着秦始皇又念他年事已高，没有子嗣，孤苦无依，特地降旨接他到咸阳颐养天年。这位有感皇恩浩荡的女实业家到咸阳后不久就卧病不起，几经御医治疗无效，最终客死京城。于是秦始皇按清的遗愿，将他的灵柩运回了清的家乡，也就是今天的重庆市长寿区江南镇龙山寨上厚葬，并提笔写了《怀青台》，寄托自己的无限哀思和敬意。 刚才呢，导演说也给我们剧透了一下关于这个《怀青台》这部戏的大概的一个情节哈， 嗯， 以及历史上刚才梁盼先生也谈到了， 嗯， 到底巴青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么这次呢，是由北京曲剧团来排的这样的一出话剧，其实本身这样的一个组合就蛮令人好奇的哈，导演， 对啊， 所以里头一定也有很多很不一样的元素。我听昨天我们交流的时候，你也跟我说了，说这个虽然没有用曲剧来唱，但是也有很多这种戏剧的元素，戏曲的元素在里面，是吧， 嗯？这个戏呢，可以说是秉承了中国的话剧界一直来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在探索这个中国话剧民俗化的这样的一个艺术探索的这样的一个之路。 中国话剧的民俗化， 对对对，但是呢，就是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共识。但是这次有一个机会，可以用北京市曲剧团这样的一个戏曲院团来排一个话剧，所以说也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契机，就是怎么样在一个话剧里头更多的去有机的融合戏曲或者是民族艺术的这样的一些元素过来，比如戏曲的打击乐，这个戏全程在用打击乐啊，当然是一个扩展的打击乐，怎么讲，就是实际上是一个民族打击乐的这样的一个序列，但是只有一个鼓手，而且这个打击乐的部分即兴的部分会比较多。 这个鼓手是用的什么鼓呢？ 是咱们戏曲的板鼓，再加上民族鼓， 哦， 再加上一些其他的一些打击乐啊，小小到零零碎碎的这之类的一些个东西， 嗯。 其实有些打击我都叫不上名称，对。但是平时很少用，但是在这个戏里为了取得一些个效果， 嗯， 或实际上它有一些音效的一些效果，比如说下雨啊、刮风啊、打雷啊，全部是现场的用打击乐再去模拟，很有意思， 啊， 而且这个探索吧，现在来看，我个人觉着是这个戏的特别大的一个亮点。至于说它到底成不成功，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地方可以去补强它，这个可能观众们啊、学者们啊、专家们，啊，会有不同的见解。但是这样的探索，我觉着路是很好的，对， 这是这个音乐方面。那么我记得我跟导演，我反复向您确认，我说曲剧团演的这个是话剧吗？他是说话，他不唱吗？导演说不唱啊，他就是说话啊。 对，这个戏一定是话剧，如果准确的说是实验话剧。对，这是其一。 然后再加丁语的话，就是民族风格的实验话剧。这个可能是最准确的一个说法。然后您刚才说戏曲，戏曲，我再给大家解读一下，这个戏全部都是用的戏曲演员。戏曲演员当然和一般的话剧演员不大一样，他身上有他独特的一些城市化的一些东西啊。 是，而且我觉得他们这个说话的这种感觉也跟话剧演员可能会不太一样吧。 就是台词的感觉呢，我们是按着正规的话剧或者严格的严谨的话剧来去要求，但是节奏台词的节奏包括你的语态是就是手眼身法步，我们按照戏曲的节奏再去走，但是它的的确确是话剧。 哦，梁盼先生听了也觉得很期待很好奇哈。 是是是，因为刚才您说到这个是民族化的这么一个路数。 是， 当然这个我记得前段时间那个刚退的那个国家话剧院的王小英老师，他不也提出来说是， 对啊， 是吧，要做这个民族化的，他是类似一种提法，其实归根到底也是民族化的话剧。 其实王小英导演他的这个作品也是就是很明显的很浓重的这个民族风格， 非常强烈。对 对对对， 就像那个兰陵王， 对啊， 是不是啊，他也是在追求这个东西， 包括浮生。对， 当然您刚才也说了，关于这个问题其实学界的争论非常大的，就是什么是中国化或者民族化的话剧啊。 对， 因为话剧这个东西首先它是西方的舶来品啊。 对啊， 它一开始就是舶来品。 是， 那么你过了这么100多年呢，你再来说要把它民族化的话，这中间可能会有很多误会的。 不错，而且大家的观点啊，就是从学术的角度可能不是很一致。 对，是这样。 这样我这里呢还有一些这个大家的评论哈，因为这部戏刚才导演说我不是首演了，我们也看过一些对这部戏的评价。中国少数民族戏剧学会的名誉会长谭志湘，谭老师也来我们这做过节目，也是这个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他就说诗意化的台词使这部戏具有一种强烈的诗化风格。 对， 导演能不能让我们来感受一下其中的就一段台词，感受一下他的这个诗意化呢？ 哦，这个台词我可记不下来。对啊，这个应该把主演叫过来。对，但是这个唐老师说的很对，这个戏的整体上是这样，诗化的风格会比较强烈，但是不是唯一。对，这个戏呢更多的我个人把它解读成诗化风格的散文。对，因为这个戏的台词它不是完完全全从诗的角度去呈现它。然后的话呢当然这个戏的从台词的角度有大量演员们不大好记忆，不大好阐释的这样的一些怎么讲，半古半金的这样的一些个语汇。 半文半言的， 对对对， 这种。 这样的语汇的话，观众解读起来可能啊初看的时候会有一些听觉上的小 障碍。就有点半文半白的意思是吗？ 对。半文半白呢因为这个事儿吧，它是怎么着呢，比如说我们开篇就是把那个霍志烈传那70个字就打给观众了。但是那70个字解读的时候会说实话不大好去解读。 是。 对。但是我们的演员们啊，就是经过我们一轮一轮的磨合之后，把一些表面上讲不是很戏剧性或者矛盾冲突很激烈的这些台词，我们用一些激烈的肢体语言，或者说有矛盾冲突的这个人物之间的这种面对面背靠背的这样的一些这样的一些个视觉上的冲击，来去解读这些没有听觉冲击的这样的一些台词，反而给了我很大很大的意外。就是说怎么讲呢，就是说貌似你读起来的时候比较平淡或者比较枯燥的一些台词，但是当你用非同一般或者非常规的一些视觉语汇去解读的时候，其实它的戏剧张力反而会更饱满。当然我这么说好像大家不大容易去意会，但是5月4号到9号到仁义实验剧场看的时候，大家可能会有局部的感知，那个时候在探讨的时候可能大家会更有针对性。 哎，那这样因为之前呢我们刚才前面也介绍过范冰冰投资制作的《八清传》这部电视剧，就因为 他也放出了一些片花嘛，他因为不太尊重秦朝历史而被一些秦粉说上告了，是吧？所以说他这个播出就后来就延期了嘛。很多人就说啊，里头这个衣服也没有穿啊，不是没有穿对，不是没有穿、啊，对不起，说错了，衣服没有穿对，有一些礼仪可能就是对他，大家就会去揪其中的一些问题。那我相信这个吴彤导演，您在做这部戏里头的时候，其实在这方面也是下了很多功夫哈。 是我们是这样啊，我们去翻阅了很多的史料，也翻阅了一些同一时期的啊，展示同一时期题材的这样的一些作品。 嗯， 但是呢，我们后来其实把这些东西全部都汲取到你的思维里头作为营养的同时，我们还是那句话，避实就虚。 嗯， 怎么讲？这些东西我们去消化，但是基本上 80% 我们没有在舞台上去用。 嗯， 没有去用的原因就是巴庆也好，秦始皇尤其他俩的这样一个关系的这些东西，在史料上或者说在野史上实际上说法都是不一样。如果我们太实实在在的去阐释这个事情的话呢，可能会会有一些误区，或者我们自己都似乎不明白的一些个东西。对，所以说我们就是还是那样，我们就提炼出来的一个怀清台，提炼出实实在在的一个人，我们不把它作为史实上的一个伟人，或者是多高大的一个人，或者是多和秦始皇有关联的那么一个人，而是针对这样的一些，也就是说围绕长生不老丹这样的一件事情来解读一个女人反反复复的这样的一个，这叫励志，其实叫励志，同时也叫生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到最终回归到一个很小的一个人物，就是她和她丈夫的情感，哪怕阴阳界之间的关联的情感，这种情感反而更会抓心挠肺。 嗯，还有就是刚才您说到了这部戏是一个黑白风格的戏哈。 对呀、啊， 就是演员的这个。 是这样， 衣服啊什么这些，还有装扮都是黑白。 我们的服装呢，基本上是黑白双色，出现了一个红色，这个红色是在把整个的丹之围，也就是炼丹的这一大片的这个氛围，把它全部都烧掉。烧掉之后，巴庆披上了一个红斗篷，这是唯一的一个红色，还出现了一个橘黄色，也就是黄袍的色彩。这个黄袍呢是。这个色彩出现了两次，一次是秦始皇披的黄袍，一次是胡亥，就是秦二世这个小朋友穿的一个黄袍，出现两个色彩，只有这三次，两次黄袍的颜色，一次红色，对，其他全部都是黑白色。 很有意思， 这倒是尊重历史了， 对吧？尊重历史了吧？ 这因为秦朝就纯黑嘛，秦朝的衣服本来就是黑色的。当然，这个刚才我听吴彤老师在讲这些事情，我在想，就包括范冰冰刚才黄老师您说的这个，他们那个为什么被反对这个电视剧？其实有一个历史学家公认的啊，就是巴庆和秦始皇的关系啊，他们。更多的其实是一种相互之间的利用，因为啊，秦始皇在统一全国之后啊，对于各地的像巴庆这样的豪强，巴庆是豪强，除了十三还是豪强，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一 点。对，刚才说了，他还养了这个军队，保卫自己的产业哈。 对，他有很强大的武装力量的。对于这样的人，秦始皇的政策是什么呢？把他全部邀请到。咸阳周边的，我邀请还要打一个引号，是强制性的，你不来也得来，为什么？监视你们，更好的管理。如果把这些地方豪强还放在原来那些战国七国的那些他老家那个地方的话，谁是要反抗的？ 秦始皇也不放心呢， 他不放心的，尤其是巴庆，那可是八国的最厉害的角色，那这样的这种地方武装豪强。秦始皇是不允许他在的八国再继续存在的。那么秦始皇那个年代，如果是说在统一全国之前，他为了拉拢工商业者还能够低调一点，那还算可以。但是到了统一全国之后，像巴庆这样的豪强是属于要被清洗被打击的对象的，严重要打击。尤其是巴庆啊，这样的人可是了不得，既是豪强又是大商业，是吧，又是董明珠似的。所以那肯定是他们之间产生感情，或者说 很多我们想象中的事情是不可能存在的。 嗯、 秦始皇是一个完全是从政治的角度切入的人呢、啊，他即便有感情，也只是大概1%吧。 嗯， 99%倒是从他的整个帝国的利益来考虑，怎么样来收拾这些大商业主。大豪强们的， 嗯，但是通过刚才吴彤导演的介绍，我倒是说，觉得您这部戏里头更多的是体现了巴青他这个柔情的一面，哈。 不能这么理解，那、柔情是有一部分，其实、这个戏更多的是关注的在小事情方面，这些大人物， 嗯、 比如说秦始皇、 嗯、 巴青，其实我。把他也理解成一个大人物，但是我们在戏里头是把他小人物化。 他对啊，他跟秦始皇一比，他就是小人物嘛。 对，然后但是呢，巴青作为一个寡妇，能和秦始皇产生关联，尽管这些关联各界说法不一，但是、他能跟秦始皇产生关联，我觉得这是一个有智慧的一个企业家。 嗯， 然后的话，那通过我们这个戏重点的在阐释什么，就是在围绕着长生不老、秦始皇和巴青之间的这种男人和女人的智慧。 嗯， 智慧这里头，我觉着、 我听明白，主要展现就是巴青他的这种女性的智慧哈，他能够把这个企业做这么大，他有他的这个智慧在这里。 而且还有他的难处、每一个智慧能把它生发出来的话，一定要有涅槃。 嗯， 这听起来好像成了秦国的那个宣太后了，芈月了， 有点这个意思哈。 而且 大时代下的这个大人物和小人物的这个命运哈。 对， 战国七雄再加三个国家，为什么是加起来等于十呢？三个国家就是原来的八国、蜀国，还有一个小国家叫茶国。这个茶呢是一个草字头，然后加一个而且的且那个字。这个八国被灭，被秦国所灭，就是因为这。茶国、八国跟蜀国这三个国家在那里面斗，在今天我们的湖北、重庆、四川一带，三个国家斗，最后秦国抓住这个机会，打着旗号为这个茶国主持正义的这个旗号来了，一来之后不仅不主持正义，把茶国给灭了，顺势再把八国、蜀国全都给灭了。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的话，巴青呢、其实按照那个年代来讲，如果他是一个真正的豪强的话，确实他也是，那么他对秦国是有着极大的敌视的。 通过二位这样的一个解读之后，应该说大家对于这个巴青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但是也会更加迷惑了，到底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尤其是在话剧《怀青台》这出戏里到底是怎么展现的。导演刚才还介绍了很多特殊的这种表现的手法，也让我们非常期待。那导演介绍一下这出戏现在这一轮的演出是什么时候在哪儿？ 哦，这轮演出是5月4号到9号在北京仁义的实验剧场， 也是在仁义大剧场的旁边哈，都在一个院里。 仁义大剧场的三楼，对。 对对对，在一个院里头，5月4号到9号， 对、 这个仁义的这个实验剧场来演出哈，在这里我们也预祝你们演出成功。 谢谢。 在中国历史上，皇帝为表彰一位女子而筑台纪念，是秦始皇的独创，此后也是很少有类似的案例了。从目前已知的记载来看，秦始皇生前对女性给予如此高的评价，仅此一例，这更让巴青的身份凸显出神秘而高贵的色彩。在众多艺术创作深挖历史文化的今天，能让观众带着历史的已知和未知去了解一位文化名人，也不失为一件趣事。那么就走进剧场来欣赏一下话剧《怀青台》吧，5月4号到9号仁义实验话剧场哈、 仁义实验剧场， 仁义实验剧场，怀青台。好，再一次感谢咱们的吴彤导演以及梁盼先生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让我们对巴青有了更多的了解，谢谢你们。 再见各位听众朋友， 也很期待这部戏。 我们都很期待。 接下来预告一下明天我们节目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最近电影《头号玩家》持续在全球热映，唤起了一批批影迷和玩家全去膜拜。截止到4月中旬，影片的全球累计票房已经达到4亿7000万美元，使导演斯皮尔伯格成为了第一位执导影片全球总票房突破100亿美元的导演。这部《头号玩家》号称彩蛋之王，到底里面隐藏的上百个彩蛋都有哪些小惊喜？